好好呼吸一下。每个人都想好好爱一场，其实我也一样，人总会有悲伤、狂欢、离别和沮丧，经过了才算学会坚强。带我飞翔到个安全的地方，是你让我看见未来的希望。幸福不难，就在前方，有你陪在我身旁，我才勇敢。你的力量是无止境的温暖，让我展开翅膀自由地飞翔。幸福不难，就在前方，有你在身旁，只想紧握你的手不放，走到云的顶端，哪怕只拥有一次的绚烂，我会陪你转弯。人总会有悲伤，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

以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中央财政下达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预算1170亿元，比2016年增加约70亿元，增长6.4%，主要用于保障农村和城市学生的上学以及基本生活，让学生做到上学无后顾之忧。国家文物局近日表示，将全面开展水下文化遗产的专项资源调查，积极围绕南海岛礁和重要航线开展拉网式调查，摸清家底。河北省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外地人在环首都、环雄安购房需要提供3年社保或者纳税证明。南京交警日前公布首批共享单车交通违法失信人员名单，根据介绍，南京交警还将与8家共享单车企业建立信息共享的黑名单机制，个人一旦进入黑名单，各品牌的共享单车平台均无法使用。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扶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少，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 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苍天你都不明了。

感情。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只能被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的或错的，两个人曾经相似的却因为都变了，只能靠听说各自爱着，不需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想着联络不如心里远远望。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听说我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祝福了我。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长江日报发表，近日大连的一位宋女士陪着她4岁的女儿晨晨上完了舞蹈课，就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吃饭。在饭店里呢，两个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玩耍，邻桌的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呢，嫌孩子吵闹，奔向宋女士的女儿晨晨就踹了她一脚。目前呢，这件事儿仍然在调查处理阶段，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Rock 说，女大学生打小女孩肯定不对，有什么事儿可以跟大人说，没有必要动粗啊。尽管踹的是孩子，暴露的却是个人素养，踹的是恼怒，发泄的呢却是个人的德行，踹的是威风，留下的却是小孩子心里的阴影。不过呢，我们家长带孩子到公共场合啊，也应该尽量不要干扰别人，教育孩子公共场合也有文明的规定啊。明天的阳光说，看了这条消息，不仅替这位大学生的行为感到羞愧，这一脚丧失了人性的底线，这一脚也有失大学生的身份，触动了法律的底。小孩子天真不懂事，大人应该有宽容之心，应当予以善意的引导，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别人的孩子看作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小弟小妹去关爱和呵护，才是为人的道理。继续刷新微博。进化时报发表， UC 大数据日前发布了国内首份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在妈妈焦虑指数最高的呢是大城市的排行榜当中啊，武汉跻身第6位，有过半的妈妈都感到焦虑。那妈妈们焦虑的方面呢，包括食品安全、生病住院、入学升学、夫妻关系以及婆媳矛盾等等。那报告统计还发现哈，家庭焦虑的因素当中，孩子的成长、教育和夫妻关系是居前三位的。同时呢，妈妈们对自身也充满了焦虑，首当其冲的就是外貌、形体、健康和职场问题。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田野老牛说，我一直都没想明白为什么我们年轻的妈妈会有那么多的焦虑，而且武汉排名居前。坦率地说呢，我找不到标准的答案，但是我倒过来想，如果我们母亲的焦虑以后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那也是一种不安的事情了，不是吗？黄柳说，谈到现在的妈妈，大部分人患上了焦虑症，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根本原因叹息在于哈，一是物质财富积累上患上了房奴车奴之症，二是在子女的教育上不愿输在起跑线上，患上了心理压力之症，三呢就是为了家庭过上满意的生活，患上了跳槽之症。追求太多，目标太高，盲目攀比，自惭形秽，就会焦虑，随遇而安，心态平和，乐观向上，懂得知足，也就会长乐了。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资讯，听听歌。 去看看时，你匆匆数年。

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伏在一路顶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不落的感觉，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亚投行在北京宣布，其理事会已经批准了新一批七个意向成员加入，成员总数扩大到77个。新增的七个成员包括巴林、塞浦路斯、萨摩亚三个域内成员，以及玻利维亚、智利、希腊、罗马尼亚四个非域内成员。近日网上流传的文章称，5月1号之后，房产证将会作废，将由不动产权证代替。对此，各地相关部门纷纷表示，已经颁发的房产证仍然有效，不动产登记将以新证逐渐代替旧证的形式完成，旧证依然合法有效，可以办理各种手续。 近日，鼓浪屿管委会副主任梁于新表示，今年7月2号到12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第41次会议将在波兰克拉科夫举办，届时将就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审议并表决。广东省实施培英计划，资助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和贫困家庭子女以及劣势子女等接受优质教育，被资助学生免收三年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等费用。 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

25岁的还相信爱情童话，朋友问我是天真还是犯傻，妈妈说算了吧，女人最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可我的心里却把你放不下。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这里沿线有着中国最美的湖泊之首，青海湖、夏拉草原，险峻壮观的黄河天峡，拥有7000年历史的宗日彩陶部落村，时光小镇龙阳峡镇，七彩地貌地质公园，万神之殿安多宗克拉泽，湖岸沙漠塔拉滩，唐帆古道沿线遗存的寺院、城池、温泉，以及中国西部各民族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在春夏秋冬季景色各有魅力。这里是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因为青海贵德海拔低，青青海岸两岸山清水秀，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青海的春天首先垂青于这片世外桃源，成为了第一个春天来到的地方。龙阳峡镇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东部，是黄河上游第一个梯级水利枢纽工程龙阳峡水电站的所在地。上世纪70年代，由于龙阳峡水电站的建设需要，这里成立了龙阳峡办事处，2002年正式更名为龙阳峡镇。由于承载着许多艰苦岁月中水电工业的历史记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更愿意将龙阳峡镇称为时光小镇，也由于海拔因素称为天上龙阳。这里有地形险峻、风光秀丽的黄河大峡谷、土林景观、冰湖沙漠、佛教寺院、民族风情，旅游资源非常丰富。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局局长任贝介绍， 在这条线路当中啊，我们把各种藏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俗民风和自然景观，以及现有的人文历史的一些东西啊，组合成三个点，也就是青青黄河、万里黄河第一坝龙阳峡和青海湖这样三个点来集中进行展示。在贵德县，咱们可以欣赏和游览到清澈的黄河和丹霞地貌以及广阔的草原。在龙阳峡，咱们可以游览和欣赏到高峡除平湖的这样一种比较雄伟壮观的这样一种自然景观。当然青海湖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一些，对它的了解可能更多一些。咱们在青海湖主要是体验牧区的民风民俗和圣湖的这种浩渺壮阔的这种湖泊的自然景观。 青青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那里指的是下游，而在青青黄河，黄河水清的可以直接舀起来喝，天下黄河贵得清也因此冠名。河中石头清晰可见，很多的游客经常在这里捡到有字有图案的黄河石，难道你不想去试试运气吗？这里有着中国最美的湖泊青海湖，